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今天有新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中间。我再次鼓励大家，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孩子们，这刚才我们主日学有提到，这都是基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是彼此的弟兄姐妹。所以我鼓励大家帮助父母们照顾孩子们。我们也认知有些孩子们年轻的确会坐不住，那个都 OK， 我们从小就鼓励他们，教导他们和我们一起敬拜，这是他们理当领受的恩典。但是如果孩子们坐不住的时候，彼此的帮助也可以孩子带到后面舒缓情绪，甚至需要带出去都 OK， 没有问题。 OK， 我们幸福就是大人小孩一起敬拜。好，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16章11到40节，由我来念今天的经文。这是上帝的话语。11节，于是从特罗亚开始，一直行到撒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天，或者住了多日。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里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迪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上帝。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就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或者你们若以为我是忠心侍奉主的，请到我家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上帝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她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就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禁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上帝，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禁足一醒，看到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两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的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上帝都很喜乐。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禁足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安的去吧。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到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差役把这话回禀官长，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两人出了监，往吕迪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感谢上帝赐给我们他的话语，让我们先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能够得以在此宣讲的话语，不是我个人有独特的见解，也不是有高远大志，而是你乐意向我们启示你自己是谁，乐意告诉我们你如何在你儿子里面借着他的圣灵拯救了我们。今天的经文，求你让我们在宣讲、在思想这经文的时候，也认知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无非就是那2000多年前在腓立比城那些人所领受的恩典。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OK， 使徒行传16章是一段很突出的经文。在这个之前，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他一贯用的语气是所谓第三人称的语气，他们。保罗他、约翰他、使徒他们做了什么事，但是在16章第10节，这个他们突然变成我们。保罗既看见这个异象，他看到一个异象有马其顿人，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这个转变给接下来的经文一种格外亲切、让人置身其境的临场感。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说法讨论为什么使徒行传会有我们的段落，一共有3段，在16章，在20到21章，在27到28章。但是其实最简单的解释，读圣经的时候往往就是最正确的解释。使徒行传有我们，因为作者路加曾经在不同的时段加入保罗的宣教团队，他用第一人称来记录他自己第一手的经历。使徒行传16章也是一段非常宝贵的经文，因为只有在此我们这么密集的见证上帝的救恩，在短短的时间临到这么有多元背景的人。腓立比是亚历山大帝，我不知道是亚历山大大帝还是亚历山大帝。Anyway， OK， 是他的父亲腓立比二世在保罗他们到达之前约400年所建立的一个城。这个城在耶稣诞生之前大约30年成为罗马帝国的殖民地，也就是罗马直辖的住房城。位于马其顿非常重要的商业大道之上，而且附近有金矿。这个城里面住着不少来自意大利的移民，也有很多从罗马军团退役的军人。保罗他们一行人来到腓立比，至少有保罗、有希拉、有提摩太，还有路加。路加说他们在腓立比住了一些日子。在安息日他们就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或者以为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来对那里聚会的妇女讲道。保罗他没有按照惯例在安息日进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跟他们传讲福音，这就显示当时在腓立比并没有犹太人的会堂。犹太人的会堂至少需要10位男性犹太人才能够成立，如果你不在犹太的本土，而且你身处的那个城市并没有犹太人的会堂，你在安息日你要去哪里？你去河边。就像以色列人放逐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去到河边，诗人说我们曾经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想到锡安就哭了。腓立比或许是当时罗马帝国在马其顿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但是在信仰之上却是外化之地。有妇女在腓立比城外的河边聚会，也就是说有一群妇女在这个信仰的边城的边缘办祷告会。其中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上帝。推雅推拉城是亚细亚的一个城，是以生产紫色的布料出名的。吕底亚可能是一个移民到腓立比做生意的人。路加特别提到紫色的布匹， 因为紫色是皇家的颜色，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买卖紫色的布匹，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穿或者穿得起紫色的布料。罗马皇家标志记号的那个紫色叫做推罗紫，是从海蜗牛所提取出来的，非常的昂贵。路加特别提到吕迪亚这个名字，在圣经中女人的名字出现其实并不是一件寻常的事，这表示这女人在腓立比应该有一定的地位或者一定的名声。她素来敬拜上帝，可能她在家乡在亚细亚省的推亚推拉城就已经接触过犹太教。保罗他们在河边坐下来讲到，吕迪亚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道。人要信道就要有人传道，而人要能够听到就要有一位主能够开那人的心。主耶稣他打开聋子的耳朵，他叫瞎眼的人打开瞎眼的人的眼睛，叫他们能够见。但是真正最大的神迹就是我们的主可以打开人的心，叫他们能够听到以至于信到，这才是最大的神迹，最大的恩典，因为唯有如此人才能够得永生。谁知道吕迪亚这个女人素来敬拜上帝多久了，路加没有告诉我们，她去河边祷告有多少日子，路加也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确定上帝早就为这个女人预备救恩，但是要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要等到有一天有一个人在异象中对另外一个人说，来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一直到那个人保罗在河边对他讲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道。所以吕迪亚这个女人不能够只素来敬拜上帝，他还必须认识上帝的儿子，因为若非借着上帝的儿子，就没有人可以到上帝那里去。换句话说，既然时候成熟了，既然上帝的儿子道成了肉身，人就不能只笼统的信上帝，而不去确切的认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路加说，吕迪亚和他的一家既领受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或者你们若以为我是忠心于主的，就请到我家来住。于是强留我们。我们知道吕迪亚他真的信主了，因为他接待主的仆人，他甚至强留保罗，而谁有能耐能够强留保罗这个人？吕迪亚是个女强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她好客。她好客就证明她忠心于主。老约翰说，亲爱的，你对弟兄，特别是对做客旅的弟兄，所做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实了你的爱，你若以对得起上帝的方式为他们送行就好了，因为他们是为基督的名外出的，并且没有从未信的人接受什么。吕迪亚这个女人是圣经里面第一个在马其顿信主的人，接下来的一个人，后来我们往祷告的那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面来，她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她的主人们大得财力。侍者或者侍女这个字其实直接翻译就是做奴隶的女孩。Okay, 这个字特别是指做奴隶的女孩。巫鬼的原文是蟒蛇的灵。蟒蛇的灵。那是代表当地一个会说预言的神明，跟亚波罗有关系。女孩会通灵或者占卜或者说预言。他的主人利用这个特异的功能赚钱，这个女孩是一个奴隶，是别人赚钱的工具。 他有阴间有阳间的主子，他就不能自主，他的身体他的灵魂都不属于他自己。他跟随着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上帝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受这女孩口中所谓的至高上帝，是否就是真上帝耶和华，还是异教的神明？蟒蛇的灵是否会说真话？鬼是否认得至高上帝？被鬼附身的人可否为上帝做见证？行，我觉得这都是很无聊的问题。鬼也认识耶稣，那又如何？比拉多也说出真理，哎，他指着耶稣说：“看哪，你们的王。”然后犹太人回答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上十字架。”问题不是真理，而是说出真理的人是谁。如果耶稣他不要鬼为他做见证，那么保罗就不要那位做奴隶的女孩一连多日这样喊叫。其实我并不确定保罗为什么没有立刻赶鬼，或许他起先并不在意，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还是他需要一些时间确认这个 女孩子的确是被鬼附身，或许他需要时间祷告才能够赶鬼，也许他自己已经多次非常有耐心的请这女孩请你安静。但是至少当他赶鬼的时候，他非常确定这个女孩是被鬼附身，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女孩 no, 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的问题是，这个女孩有没有得救？说有得救的人请举手，说他没有得救的人请举手。幸福的弟兄姐妹都是没有什么自我意见的人，这个让牧羊你们变得非常简单。哇，一个人如何理解这个女孩的下场，其实就凸显这个人他如何读圣经。你可以按照字面的理解，路加没有说他有做觉知祷告，所以你按照字面的理解，你可以说这个女孩并没有得救，至少那天这个女孩并没有得救，因为路加没有说他信或者他做了什么得救的证据。或者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我认为更忠实的方法读圣经，就是认经圣经的作者不见得会写下每一个细节，而且圣经的读者不只读某一段经文，而是读整本圣经上文下文。因为你不只是读使徒行传十六章，你也去读马太福音十二章，这样你就明白保罗如果只不过是把鬼从女孩的身上赶出去的话，对那女孩说是好事还是坏事？是非常坏的事情，不是好事。因为巫鬼离开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处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去我所出来的屋里。到了，看见那个里面空间打扫干净修饰好了，另外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就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就更不好了。那女孩有没有得救？你认为那女孩那天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吗？还是那天那个女孩领受了上帝的恩典？耶稣他自己说：我若靠着上帝的灵赶鬼，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保罗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这女孩身上了。路加写说保罗吩咐鬼从那个女孩的身上出来，鬼立刻就出来了，而女孩的主人们得力的指望也就出来了。和合本没有翻译出第三个出来， 但是很明显的路加要强调出来，他一连三次在两节经文之中用出来，这无非就是那个奴隶女孩的个人出埃及记。哎，他从魔鬼的权势和人的掌控之下解放出来，女孩的主人们会不高兴，就如法老当时也很不爽，他们的利益受损，就需要找人出气。救恩是白白的赐给这个做奴隶的女孩，但是总是要有人为救赎付上代价。贪财是万恶之根，但是贪财的人总是自己不会承认这一点。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总会以为是我自己吃亏，然后也会找富丽堂皇的理由为自己伸张正义，用道德或属灵的诉求来包装他们自己的私利。就如他们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收不可行的规矩，这不竟然符合事实。他们好像说，这些人他们好像很在乎这我们要维持公共秩序，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真正在乎的是钱。他们说，这些人原来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我当时的犹太教是罗马帝国正式认可的宗教之一，所以罗马的官员没有理由直接禁止犹太人传所谓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但是那天看来没有什么人真正按照规矩行事，众人就一起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又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许多棍。Fascists， 这个棍子，许多棍，象征罗马帝国的权柄。你可能看过那个图像，一捆棍子，然后中间有个斧头出来。棍子这个字，拉丁文 fascist， 在二十世纪演变成法西斯主义 fascism。所以我觉得很有趣，法西斯主义和反犹太的情操是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他们从一开始就捆绑在一起。保罗和希拉因此被下在内监，两脚上了木狗。Sorry， 我不太确定木狗到底是，应该就是把脚，应该会让人很不舒服的。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上帝。我要至高上帝的仆人落在最低的光景之中，他们往往会有出人意料的举动。为什么？因为保罗之后自己会劝勉腓立比人，因为他们本来应该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他们的所要的告诉上帝。因此当彼得他之前被两条铁链锁住的时候，他在监狱之中可以在两个士兵之间安然入睡。因此当保罗和希拉被下在内监，两脚上了木狗，却可以在半夜祷告、唱诗、赞美上帝，众囚犯也侧耳而听，然后有大地震。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要拔刀自杀。这个狱卒很可能就是一个退休的罗马兵，他明白自己失职的后果就是他要替代囚犯受这些囚犯本该受的命运，他就丧命。我因为有人得到自由，总会有人要付上自由的代价。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没有救我们自己，你就不需要伤害你自己， 正如保罗他们的主耶稣自己没有救自己，因为主耶稣他救了别人就不能够救自己。救赎，弟兄姐妹，救赎的意义不外乎就是总有人要付出才有人被赎回，总有人要付出代价才有人白白的蒙恩。使徒行传十六章记录至少两个神迹，第一个神迹就是保罗赶鬼解放了一个女孩，第二个神迹是那个大地震，大地震解放谁？保罗、希拉吗？还是禁主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的匍匐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两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多年之后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当那封信在教会里面念给众人听的时候，你觉得会众之中谁最听得懂这一句话？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怎么样？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狱卒战战兢兢的匍匐在保罗希拉面前问，我当怎样行才能够得救？怎样行？我要你什么都不行，你什么也做不成。你可以用棍子打人，你可以下人在监狱里面，你可以把人的脚上了木狗，你可以捆绑上帝仆人，但是其实你什么也做不了，你什么都不是。与其问你当怎样行，你应该问上帝，上帝他怎么行？哦，上帝差遣几个人来到你的城里，然后你把那两个人关在你的监狱里面。我说你以为你有权柄，其实你只不过是无名小卒，你什么也不能做。上帝能做，上帝震动天地，上帝震开了监狱的门，更打开了你的心。你要怎么行才能够得救？怎么行？上帝差遣他独生儿，20年前他的独生爱子死在距离腓立比2300公里的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十字架上。那个时候你在做什么？你不能够救自己，是他救了别人，就不能够救自己。他不救自己，他就能够救你。你当怎么行才能够得救？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保罗希拉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不是来跟我念决志祷告，是主的道，就是救人的道，就是保罗说，我所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狱卒要得救，保罗他们就必须宣讲这主的道，狱卒就必须听到主的道而相信主的道，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人可以靠着得救。当夜就在那时候，狱卒带他们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们的人立刻就受了洗。于是禁主领他们上自己的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上帝都很喜乐。狱主洗去保罗他们身体上的污秽，清理他们身上的伤痕，保罗却洗去狱主灵魂的罪孽，医治他的灵魂。然后呢，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哇，很简单，信主的人就开放自己的家，热情款待圣徒。吕底亚开放自己的家，狱卒开放自己的家，信上帝的人开放自己的家，因为这就是基督徒所做的事，因为基督徒就是这样的人。从信徒们乐意开放自己家的意愿程度， 我的经验是你可以判断这个人或这个教会的属灵光景。所以心腹，我求你们成为开放自己家的教会，因为你们聚会的地方原来就是某个人的家。我弟兄姐妹，我听过各种奇奇怪怪的原因，为什么信徒不开放自己的家？啊，我的家太小，我的家太乱，我的家人太多，我太麻烦，我家太豪华，太热闹，太热闹。我非常在意心腹的弟兄姐妹乐意开放自己的家，因为我曾经在信徒不乐意开放自己家的教会，也曾经在来聚会的人没有自己家的教会聚会过，那个很不好过，那不是教会应该有的样式。我不希望心腹变成让人不好受的教会。在使徒行传16章有三个人得救，有两个神迹，有两个家庭受洗，有两个家庭开放自己的家款待圣徒。这不是出于偶然，这出现在圣经中就有其意义，我们要留心。所以保罗一行人到腓立比的时候，没有犹太人的会堂，但是很明显他们离开的时候，腓立比有了一个基督的教会。两人出了监到吕迪亚的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也就是说，吕迪亚的家成了基督徒的会堂。所以在腓立比得救有至少有三个人，或者你可以说有两个家庭和一个没有家的人。那两个家族和那一个没有家的人，却因为一个犹太人的缘故，一个20年前死在十字架上的犹太人，至高上帝儿子道成肉身，为了那个犹太人的缘故，那个犹太人他离开他自己的家，他死在异乡，他被他的上帝离弃，为了那个犹太人的缘故，那个犹太人他本来富足，本来是上帝一切的丰盛，却为了腓立比那三个人的缘故成了贫穷，好叫他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那三个人，一个来自亚细亚贩卖紫色布料的妇人，一个奴隶女孩，一个罗马的狱卒，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成了一家人，成了弟兄姐妹。我们以为赶鬼或者大地震很神奇，哎，No, 这个才稀奇。保罗离开腓立比的那天，有谁坐在吕迪亚的家里听他一番劝慰？吕迪亚、奴隶的女孩、罗马的狱卒，这三个人坐在同一间教会里面，敬拜至高上帝和他儿子，我们的主，也是他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才叫人稀奇。所以很多年之后，保罗写信给这个教会，就是我们手中的腓立比书。哦，腓立比书很有名，很受欢迎，因为其中有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颂，有保罗将万事当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有忘记背后努力前面，有我在说你们要喜乐，有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立比教会也就成为和保罗最亲密的教会，我们应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教会最支持保罗的宣教事工。保罗不仅对他们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想念你们众人，他还告诉他们说，然而你们是同我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是保罗来到马其顿的第一个城，但是保罗在哪里见到第一个马其顿人？在异象里面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 腓立比教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因为至高上帝的仆人来到他们中间帮助他们，而且他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保罗又劝勉他们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所听见、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要去行，赐平安的上帝就必与你们同在。保罗在腓立比的那些日子，腓立比的圣徒们在他身上学习到什么，看到什么？他们看到保罗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剥了衣裳，被棍子打，被下到监狱里面去。有人会问，为什么保罗不一开始就声明我是罗马的公民？他后来才说，如果他一开始就声明我是罗马公民，这可为他省下很多麻烦，他不会被棍子打，他也不会被下到监狱里面。为什么？为什么保罗不即刻声明他自己是罗马的公民？因为保罗之后要写腓立比书四章第九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的、所听见的。腓立比人听见什么？他们听见保罗宣讲救人的道、主的道。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如何临到腓立比这个罗马的住房城，福音的边城。这个恩典叫腓立比的圣徒成了蛮有喜乐、蛮有恩典、乐意施展恩惠的人。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成了他们成了乐意施展恩惠的人？腓立比人，因为保罗写了一封信，不是腓立比书，另外一封信写给他们的邻居哥林多人。弟兄们，我把上帝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满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上帝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了主，又归附我们马其顿众教会。哪一个马其顿众教会？帖撒罗尼迦、腓立比。保罗说，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当初传福音离开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的事，受与领受 giving and receiving， 论到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打发人攻击我的需用，除了你们腓立比人以外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保罗去帮助马其顿人，却受惠于马其顿人，求救的人成了救助上帝仆人的人，领受恩典的人成了施恩的人。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主耶稣基督恩典的果效，叫腓立比教会行事为人与他们所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相称。我们不知道那个奴隶女孩的下场，诶，路加没有告诉我们。保罗却说他们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恩典运行的必然的公理啊！领受越多必然施舍更多。我自己好奇，是谁在极穷之间格外显出这乐捐的恩典？ 是哪一个马其顿的教会？是哪一个人？是哪一个极穷的弟兄？还是姐妹？是那个卖紫色布匹的吕底亚？还是罗马的狱卒？还是那个本来一无所有做奴隶的女孩？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的恩典何其奥妙，只是我们太迟钝，我们领受恩典也不以为有什么好稀奇好赞叹的。你曾经打开我们的心，我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让我们明白我们所领受的，就是那些日子那三个人在腓立比所领受的恩典是一样的恩典，是同一位主，是同一位至高上帝，这样我们就不枉费恩典，我们才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典相称。为了你儿子的缘故，我祷告。